OK，我们时间到了，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祝福我们这段时间45分钟的时间，帮助我们明白你造我们的目的为何，也是我们今天这段主日学所讨论的主题。我们不多思想，你造我们是为了要叫你自己得荣耀，不外乎就是叫人，以人来说的话就是。叫我们敬拜你，而有份于你，瞻仰你的荣耀。求你借着这今天，还有也许过来几接下来几次的思想讨论、教导、学习，帮助我们明白我们人生的目的，因为我们讨论的不外乎就是这一个目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今天到这本书的第八章，第八章是的主题是敬拜，敬拜的副题是 of God, by God, for God, 属于上帝。by God 是由上帝所制定，以人的角度来说，是上帝所制定的敬拜，不是我们人，也是为了上帝的敬拜。敬拜不是为了要抒发我们的情绪，不是来得到释放。他这个开头有一个引用了一个叫做 William Temple 的一个英国12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主教的言，我没有翻译出来，我大约给你们翻译一下。他这个 William Temple 大主教他说，敬拜就是我们所有的本性都顺服在上帝之下，是我们的良知由上帝的圣洁所醒发、所苏醒，我们的心智由他的真理所得喂养，我们的想象力由他的美善而得到纯净，我们的心由他的爱所打开，而我们也的所有的心智或 will 旨意，我们的意志也顺从他一切的旨意。敬拜也是这个。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喜悦 （adoration）、敬拜、崇拜之中。这个崇拜是一个人可以表达的最高的程度。也许下次我再把这段翻译出来，我觉得还不错。中间有很多，每一段都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思想。我也觉得可以，这一段和今天我们讨论的可以。帮助我们，也许会颠覆我们理所当然对敬拜的定义。我先问一下大家对敬拜，如果你提到敬拜，教会里的敬拜，我们的今天敬拜就到此为止，等等，敬拜是什么意思？对你们来说有什么意义？什么是敬拜？吴大哥，对神的敬畏之心，可是好像这个是一个必要的元素，但是似乎不够，因为光有敬畏之心，光有敬畏之心，我们可能觉得那还敬拜还不止如此，可能关乎如何表达这敬畏之心，或在什么时候，或在什么场合。或者用什么方式，或者按照谁的规范，等等。OK，这一段，作者就提到，首先，如果我们要看敬拜的话，我们就要思想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上帝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那荣耀神，如果你要说的更清楚一点是什么？你觉得你怎么荣耀他？ 按照他的制定的方式，他规范的方式来敬拜他。 在我们的认知里面，我觉得也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 荣耀神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方法，我们自己的方便，我们自己的想象力，而是如果上帝创造我们也赐予人这个目的，那么荣耀他就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意思，他就应该有告诉我们他要人如何荣耀他，叫他自己的荣耀。在以赛亚书他说 这些人是为我的荣耀所创造的。如果是为他荣耀所创造，他应该不会任凭人就自己去分辨我要怎么样来荣耀这位造我的上帝，尤其是堕落之后堕落之后陷在罪恶和过犯之中的人。人生的目的，其实最终的目的是上帝，有份于上帝。上帝没有创造我们叫我们自己发展吧，自己看着办吧，自己好好的发挥大干一场事业吧。人生的目的最终是上帝，我们来自于上帝也归回上帝。这个概念是从最早的教会就有的概念，可是我们现在不多讲。来自于上帝，归回上帝，可能你听到这个会觉得这个是罗马天主教所说的但确实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我们自己，不是我们的成就，不是我们的家庭，不是我们的任何其他东西，而是上帝。以赛亚书43章，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我自己的荣耀所造的，不是为了他们在地上的成就，不是为了他们的喜乐，不是为了他们要甚至生养众多所造的。上帝赋予人一切的目的，一切的工作，最终都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是我所造作的。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因为什么？万有都本于他，都依靠他，都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对，讲到敬拜，我们也会想到一个相关的用词，叫做敬虔或虔敬。好像中文这两种说法都可以，都是同样的意思。英文是 piety。我们这周的彼得后书的讨论也有讨论到这个字眼，因为上帝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就开门见山的说：“上帝，你们这些圣徒，上帝已经将一切关乎敬虔和生命的事都已经赐给你们。”接下来他说，既然你们领受了关于敬虔和生命的事，你们的生命就应该要活出敬虔。加尔文定义敬虔是，我的翻译不是很好，我刚看了一下，我试着再重新整理一下。他说敬虔就是认知上帝的恩惠，或有上帝恩惠的知识，知道什么是上帝的恩惠，而这个知识所启发什么呢？连结于上帝的爱，对上帝的爱之敬畏，就是对上帝的敬畏。可是敬畏不是恐惧的敬畏，不是那胆战心惊的敬畏，而是出于爱上帝，连结于这个爱的敬畏。所以这个就是敬虔，加尔文的定义。诗人则说，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我们通常不会把战战兢兢或者敬畏和喜乐连在一起，但是对于上帝的态度，你要说对于上帝，人一个人该对上帝有的态度就是敬虔。敬虔是什么？是有敬畏，因为他是上帝，我们不是，因为他造了我们，我们是他的受造物。所以你不可能这样子的关系之中，你不可能有敬畏，不管你如何定义敬畏。但是因为他也是你是出于他，他也是你最终的目标，你跟他关系必然有所喜乐，因为他造你就是如此，你受造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有份于他，联合于他，而你有份于他的方式就是借着敬拜。将来我们在之后我们会讲，将来我们在天上做什么？弹竖琴 I don't know。 他就说 我们以后到天上会有很多时间做我们在地上没有时间做的事，也许我会去参加环法 I don't know， 也许吧 I don't know。 但最终在尤其在圣经最后一本书所描述的，在天上所做的事就是敬拜，敬拜羔羊和敬拜上帝。 敬拜，那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而在所有的敬拜之中，我们刚问什么是敬拜，我觉得我们一般的理解都有点笼统，甚至我们会习惯诗会的人，其实我们都学过这个，就是诗会的人会认为敬拜就是我们有一种，我们在唱诗的时候是一种很明显的以行动以口所表达的颂赞上帝行为，所以我们当然知道这就是敬拜上帝。但是我们会习惯说，我记得我们刚开始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我有提醒诗会同工说，敬拜是整个我们守主日就是敬拜上帝，所以不是我们的敬拜到此为止，接下来是讲道，好事接下来就不是敬拜上帝 right? 所以敬拜我觉得我们的领受可能都太狭义了。而是的，我们的生命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应该为荣耀上帝而行。所以你可以说，我们既然上帝造我们就是为了敬拜他，我们的一生应该都以敬拜为目的。但是更具体一点来说，在圣经中很明显的教导我们，我们在私下，我们在家庭之中，我们在不同的空间里面要敬拜上帝，不同处境下要敬拜上帝。但是有一个是最首要最重要的，也是我们每个主日在做的，就是这个 corporate 公众公开和众人 public corporate worship， 这个是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都有教导，凡属于他名下的儿女都会要做的，聚在一起。所以如果你是属于上帝的儿女，属于他名下的人，你不是凭着私意敬拜，你不是凭着己意敬拜，有一个很重要帮助你按照他的旨意敬拜他的方式，就是与其他的圣徒在他指定的日子聚集在一起，按照他制定的方式来敬拜他。其实公众敬拜是首要最高表达这种敬畏之爱的方式。这边有一段加尔文的话，我下面教材里面应该有附上一个，我把这段话简短的翻译，就是以加尔文来讲，基督教信仰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知道加尔文是在宗教改革，你可以说他是第二代的宗教改革家，第一代也许是路德，所以路德感谢主使用路德重新发现了因信称义的教义。或许我们会说宗教改革大概是因信称义，大概是一个最核心最重要的最重要的精神，不再是凭着行为，不再是凭着行教会要你做的那些圣礼你才能够得救，单单凭着因信称义。但是加尔文会说，基督教信仰最重要最关乎真理，就是包含所有其他部分，就是基督教本质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他会说，一是按照上帝所设立的方式敬拜的知识，就是知道如何用上帝所喜悦的方式来敬拜他。第二就是救恩之来源，知道明白我们是怎么得救，不是靠自己的工作，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是简单来说因信称义，或单单凭着上帝的恩典，或唯独基督等等。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加尔文在其他地方有说，甚至会说，其实宗教改革 Reformation 最重要最重要的核心的结果，就是叫上帝的子民能够按照合乎上帝心意的方式来敬拜他。所以我们想到基督教就是宗教改革的产品，你很少会想到说基督教最核心关乎就是我们到底什么是做一个基督徒，就是以合理的按理的方式，按照上帝旨意的方式来敬拜他。也许甚至连我们改革中对就是敬拜，让我这么说吧，是不是有的时候太污名化了？就是我们对敬拜的理解好像就是那种，我要来，我要放松，我要能够得到释放，我要能够唱诗歌连续唱45分钟等等，那个才是敬拜。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敬拜这个字会有一点就是好像那个不是非常正确，政治正确在我们的处境之下。但那我们应该，也许这堂课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思想敬拜。改革中 讲到改革中的敬拜，改革中敬拜又有什么特色呢？或者有什么特征呢？改革中教会，如果你要说它的敬拜有什么特征，可以基于一个原则，如果要笼统的这么说，什么原则？我们之前在其他地方提过，这个原则叫做 Regulative Principle of Worship， 中文的翻译就是规范性的敬拜原则，听起来很吓人，一个技术性名词。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只按照上帝在他的旨意，也就是在圣经之中明文指定和 implicit 和借着这明文旨意所归纳出合理和必要的结论，只有按照这些他在圣经中明文或可归纳出的结论所指示我们的方式来敬拜他。 OK， 这讲起来我大家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当然是按照上帝所规范我们的方式敬拜他。但是比较于另外一个原则，另外一个原则是 normative principle of worship， 中文的翻译我查得到是基准性的敬拜原则。有什么差别呢？基准性的敬拜原则是，是的，我们按照上帝指定的方式来敬拜他，但是上帝没有明文禁止的，我们也可以评估来做。所以你会看到路德宗里面的敬拜有许多的成分和在一个纯正改革宗教会你会看不到，或者在许多教会里面的敬拜方式，在应该在任性按照 regulative principle worship， 就是规范性敬拜原则敬拜的教会里面是看不到的。我举例来说，就是你们我也看过，你们在其他教会也看过，譬如说有点水礼，或者有什么其他礼，这些都是圣经中没有提到，上帝没有教导我们的，我们就会说这些你就不可以做。但是会做这些事的教会，他们理由就是他们也会承认，因为圣经中你找不到譬如说点水礼的或蜡烛里啊，光反正那个点蜡烛的那个基础，但他会说，但是圣经没有明文的禁止，我们按照我们的分辨，我们觉得在我们的处境之下，有些老人家也许心里就过不去，我们用这种方式来，不是拜我们的祖先，是敬等等，你听我意思。所以这些成分可能就会掺入到敬拜，他们教会的敬拜里面。但是如果你是按照规范性原则敬拜来敬拜上帝的，你这些东西你就不会出现在敬拜里面。那改革宗教会敬拜如果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说，应该是有一个 very austere beauty， 就是一种非常austere， 中文应该是怎么说，简约哦，非常简约之美，没有一些附加的礼仪，没有一些附加的装饰品。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最能够合一的敬拜上帝的方式就是按照他规范，我们不需要再加一些其他的东西，加一些其他的成分。那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在这样的理解之下也反映你认识的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我的意思是，如果你遵守这敬拜的原则，其实你是在做什么？我认定一位上帝，他是在乎我们来到他面前敬拜他的上帝，他不是任凭我们发明敬拜他的方法，而且他在恩典之中有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也顾念我们，所以有告诉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敬拜他。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就非常明显看到这个怎么样来敬拜他是巨细靡遗的，我们甚至会说非常估摸的，以非常估摸的方式告诉以色列人。但现在我们不再是那样的，我们现在在新约里面得到大大的自由，但是那个原则仍然是一样，有这样的自由，因为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等等，我们现在是借着基督就可以瞻仰上帝的荣耀，或上帝在他儿子面上的荣耀。但是原则还是一样，不是说我们在新约就可以任凭己意发明，可以譬如说在主日敬拜的时候参入话剧或者跳舞，仍然是应该是 very austere， 就是非常，我们相信越简单越能够帮助我们的 不管是我们的眼光，不管是我们的心智 focus 专注在那真正重要的事情上面，不是我们自己的事，而是关乎我们上帝的事。所以越简单，你的那些掺入的成分越少。这也是改革宗教会改革再改革的改革再改革，应该是越简单越简单，越符合圣经，越好帮助上帝的子民在敬拜之中达到那敬拜目的，就是 focus 注焦在我们的上帝和他儿子身上。 OK， 好，第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敬拜的真谛，特别是提醒我们，这敬拜是关乎我们活在世上的意义的目的，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或者跟以前你的领受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有没有问题？没有。 我想问一下，如果演话剧是演那种就是给小朋友看的，但是他就是他不能够说是敬拜，但可以他可以演话剧吗？ 我可以这么说好了，我不反对如果你们在心服要演话剧，但是我绝对会反对在敬拜，在 worship， 在主日敬拜的程序之中，在这个公众敬拜之中演话剧。你听懂我意思吗？你要礼拜六下午礼拜四下午来演话剧是 OK fine， 跟我们执事讨论，你可以用场地就可以用场地，你懂我的意思吗？ Yeah， 这个其实你问的问题会之后我们会有一个插题，就是讨论关于使用使用基督的形象有关系，就是 image of Christ， 基督的图像有关系。 OK， 这段那我们就看下一段，敬拜与上帝的话语 the word and worship。 OK， 这个是改革中会特别强调的，因为我们会说改革中的特征 right， 有三个特征，是哪三个特征？复习一下，一个教会，一个真教会该有的三个特征是什么？OK， 纯正的传讲圣道，忠心的施行圣礼，和中心的施行教会的纪律或者惩戒。 OK， 所以道一定跟一个教会存在敬拜上帝有分不开的关系。比利时信仰信条里面第七条，他说这边讲到说，圣经的正典就是圣经本身，已经包括上帝全部的旨意。 OK， 我们会说我们上帝对人的生命和教义上一切最高的旨意，圣经的教导已经足以，你不需要从其他地方找到，足以让人知道他应该相信哪些事才能够得救。 OK， 所以圣经你要知道如何上天堂好了，你要如何得救方式，圣经都已经告诉你，你不需要在圣经之外。除了这之外，他也继续解说，既然上帝要人敬拜他的方式都已经完全记载在圣经里面，已经完全记载，你不需要从其他地方，因为我们有这个需要，因为我们在这个文化处境之下，我们需要，所以我们来做点水礼或其他任何 no 都在圣经里面了。所以任何人的教导都不能够违反圣经，连使徒也不例外。正如使徒保罗所说，即使在天上来的使者的教导也不能够违反圣经。比利时信仰告白第七条，你归纳出来其实就是，我们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我们自己的方便，我们自己的感动，我们自己的诚实或诚心来敬拜上帝。等一下我会解释，应该会这好像会讲到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上帝是个灵，所以要用什么？和合本翻译是大家非常熟悉，你都能背，用什么来敬拜他？心灵和诚实。我在其他地方有提到说，这个大概是和合本翻译之中我觉得最误导人，也造成人的属灵的认知生命上面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心灵和诚实，的确你可以那个字 pneuma 和 Althea 可以翻译成心灵和诚实，但是在你看上下文，它明显的不是讲你的心灵和你的诚实，而是圣灵和真理，一个是非常主观的你自己的，一个是上帝的圣灵和上帝的真理，完全是客观的在你之外的。你注意那个时候耶稣是对谁说话？那约翰福音第四章，一个撒玛利亚女人，撒玛利亚人说我们在这边敬拜啊，你们犹太人却说要上耶路撒冷去敬拜，所以耶稣不可能跟他讲说哦，那就按照你的心灵和诚实你们就在这里敬拜，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上帝是个灵，所以你要按照依靠他的灵，按照他的真理来敬拜他。你可以看得出来中文的翻译一般的理解和原文的意思，耶稣意思完全是互相抵触的，但是我们时常喜欢引用那段，我们就用心灵的诚实来敬拜他，心诚则灵，心诚则灵是完全抵触基督教敬拜的一个心态和原则。 OK 等一下也许我们会再提到。那离信仰告白第32条那边有提到，因此我们反对一切人为的发明以及由人所引进教会崇拜上帝的一切规条，借以捆绑人的良心，因此我们只承认那能够培育保守和谐与合一的，并使众会众都顺服上帝的事。当然我们知道比利时信仰告白的这个背景，就是当他说人的发明和借着人所借引进教会的这一切，他是特别针对罗马天主教，罗马天主教敬拜要穿什么衣服，要点要很多很复杂的仪式。宗教改革的时候，宗教改革家新教的神学家他们针对需要处理的就是怎么敬拜，跟新教的敬拜和罗马天主教敬拜是非常不一样的。海德堡要理问答第96问讲到第二诫命，上帝在第二诫命之中对我们有什么要求，总和我们等一下还会再看第二诫命，我们不可用其他任何的形象像偶像来代表上帝，也不可用圣经中所吩咐之外其他任何的方式敬拜他。这个就是刚刚所提到，除了他所敬拜你不可以用，就算他没有明文的禁止，你也不可以用在他吩咐之外的方式，你自己发明的方式来敬拜他。 Regulative principle worship 规范性，所以你要使用规范性，你可以说你们怎么那么严格，你们怎么的，但规范性我会说这个原则在使用上面，因为我们就是人，你使用上面有些人会过分，使用过当吗？或者按照他自己的私意来诠释规范性的敬拜，譬如说有些人会强调在敬拜之中只能用钢琴，为什么是钢琴？我们都知道有一位牧师，我就不讲，他要的是只能用钢琴，那这个我就会说 OK。 你要说有些人会说在敬拜之中有一些我们改革中的弟兄姐妹会认为只能清唱不能用乐器， OK， 这个我可以，我不接受这样的观点，但是我可以理解他还是有一些圣经的依据， right， 也许就是不要用乐器，但是你要说你可以用乐器但是你只能用钢琴，这个就是人的发明，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对， OK， 好，我们是只用钢琴，但是我们原则上是如果有其他乐器，有电子琴也可以，电子琴要配鼓也许也可以，你知道我们这是可以讨论的，但是 yeah， 第二诫命，第二诫命就是出埃及记在20章4到6节。我看一下，你们的教材里面有岔题是在第二页在这里，对不起。好，我们今天可能就只讨论到这个段落。 我们的星云大奥里问答第109问，问第二诫命禁止什么罪？他说第二诫命禁止，很有趣，他不只是说禁止造任何的偶像，按照天上地上海里的受造物造偶像，他说以心中，你心中自己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形象，以心中或任何外在形象或任何受造物的样式来代表上帝，或三一位格其中任何一个位格，或三一位格所有位格，这样子都是第二诫命所禁止的。第二诫命刚刚我们提到是在出埃及记第20章4到6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天上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这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是你的上帝，是忌邪或嫉妒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你注意在这里这个第二诫命讲什么，摩西他说如果你拜偶像就是恨上帝，你不按照他的规范，你要为自己造一个偶像，然后甚至指着那金牛犊说这就是拯救我们出埃及的，你们这些人就是恨我的，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Okay. 所以按照我们的要理问答，大要理问答说 在这几节经文里面，他禁止我们的是不只是你在外面雕刻一个偶像，你在心中塑造一个形象，然后说这个就是，这个也是，这也是拜偶像。好，我们等一下会讨论那个基本环。OK， 到目前为止还 OK 吗？所以这边有个插题是这本书没有讨论的，但是插题就是。改革中一项历史改革中的认知就是我们禁止制造基督的图像，不只是不能够塑造上帝的偶像，我们也不应该有耶稣基督的图像，但是有些人甚至是改革中的人会说我们可以有基督的图像，因为我们不拜他，有点像是刚才那个千荣讲，我们可以有话剧或者跳舞，但是我们这不是敬拜上帝。所以我就这几点吧，就是你时常会听到的。我们可以回答是，我们不在公众敬拜中使用基督图像，所以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用基督的图像。为什么？我们可以帮助孩子们认识耶稣。等等的，像我们会讨论，或者我们看基督受难记可以帮助我们更认识，就是思念我们主的受苦等等。Okay. 但是我会说这是基于某种错谬的人论。为什么？这是大家不时常想到，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人受造就是为了要敬拜上帝，你们吃或喝或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要荣耀或敬拜上帝，因为我们是出于他，基于他，倚靠他，也是要归回他。那么你很难说你在其他不在公众敬拜中使用基督图像，那你要用那基督图像干什么？难道你不是在敬拜你的上帝吗？包括这第二位格道成肉身，你听懂我意思吗？你可以从这个方面来思想，为什么这不是一个足够的理由让你说我们不敬拜，我们不在公众敬拜中使用基督图像，但是我们可以在其他场合里面不敬拜的，那你其实那就关乎你怎么理解你是谁，你是你的人，这就是所谓的人论，你为什么活在这世上，你是有在任何的场合之下可以不敬拜上帝的吗？只看到譬如说他的图像作为参考。所以接下来一点就是基督的图像可以帮助我们欣赏或默想或 meditate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接下来对这种说法你应该问说，那你会说如果